红起点天天有聊，昨天呢聊了马拉松，发现听众里边呢跑步的和打算跑步的还真挺多，还有人说这简直就是跑步教，起码说明体育健身大家都有兴趣。于是呢就有人问我说，你这么喜欢体育，应该支持办亚运会吧？完了，把我问住了，因为这已经是六天前板上钉钉的事了，我这个时候说赞成或者反对那已经无关紧要了。当然我之前呢要说的话也无关紧要，还是会板上钉钉，但是不影响咱们顺着马拉松来聊聊这个事儿。这件事呢就是9月16号的下午，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他宣布说，中国杭州获得了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的主办权。据报道说呢，此前呢杭州已经成功获得了2018年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的承办权，这次申办亚运会呢杭州更是志在必得，尽管没有竞争对手，就他一个啊，只有杭州一家申办。亚奥理事会呢还是根据规则程序正义吗，在杭州申办代表团陈述以后进行表决，在获得亚奥理事会45个会员中半数以上的票数以后，杭州成功了第一名啊，很庄重很骄傲啊。我觉得这事儿呢也没那么夸张啊，杭州要是不干了又没有备胎，亚奥理事会找谁接盘，还不洗洗睡了。还是杭州自己想办这个亚运会，办亚运会呢对杭州呢当然那是有好处了，据说呢将提高杭州的国际知名度，促进杭州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，并将进一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。但是亚运会和奥林匹克到底有没有关系呢？哎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就好比说踢世界杯、跳广场舞、打太极拳，这是不是奥林匹克难说吧。我觉得呢亚运会就是亚运会，奥运会呢那是奥运会，彼此呢不搭界，亚运会不是奥运会的下级，就是赚了钱也不往奥运会交，对不对？哎，也许我错了。我只知道呢2022年它有一个世界杯，如果拿世界杯和那一年办的这个杭州亚运会相比，那可能不是太阳和月亮的亮度的差异，我觉得是太阳和萤火虫的亮度差异。当然呢这只是我个人打的一个比方，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差异，或者比这个差异还大，那你说了算。亮度大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吸引眼球啊，得先吸引了眼球才有其他，才有刚才说的影响力啊什么的，那些通吃一切啊，社会啊、经济啊、文化、公民素质啊、体育精神、幸福感等等等等等，这方各方面的这些好处才能通通跟着来，没有影响力那就全都没了。按说呢北京、广州、杭州，中国已经有三个城市办亚运会了，只是亚运会的这个吸引力呢确实是越来越小，吸引力都被世界杯啊、奥运会给吸走了。第一届北京亚运会那我还有印象，我还是学生，我当时还捐过款。到了广州亚运会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能回忆起什么，我反正就记得那年的亚运会呢在广州坐地铁，一开始不要钱，大家一下就把那地铁挤惨了，后来只好又紧急的又要钱了。如今呢办运动会大多都是赔钱，甭说是亚运会，就是奥运会也只有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赚了钱，那一届奥运会主席那是尤伯罗斯，那是经营天才，空前绝后，并且呢天才也得有天助，那个年月国际奥委会只从电视转播收入里边抽成 4%， 现在抽多少？抽 70% 走，主办者只好喝西北风了。办奥运会呢拉下亏空这种故事比比皆是，加拿大蒙特利尔办1976年奥运会超支多少？ 1250%， 欠下了27亿美元的债务，他们花了30年才还清。西班牙巴塞罗那办1992年奥运会，奥运会宣称呢是收支平衡，其实是留下了61亿元的债务。2012年英国伦敦奥运会曾经预计开支是多少？38亿美元，最终超过了180亿美元。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预计开支120亿美元，结果达到了510亿美元，超过往届所有冬奥会支出的总和。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，1976年到2012年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平均超支200%。当然呢操办奥运会呢不能只取决于赚钱不赚钱，还有许多钱吃饭的价值，而且呢人和人也不能比，杭州可能就到处都是尤伯罗斯，马云不就在杭州吗，说不定就能把这事儿整成挣钱的。说了这么多呢，那中国以往操办的运动会奥运会或者亚运会是赚钱还是赔钱了呢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我觉得这事儿呢很麻烦，有些呢算不清，比如说一开运动会街上就有很多胳膊上戴红箍的大爷大妈到处巡视，他们有没有报酬？ 这花费算不算安保费用？还有呢，开运动会的时候很多工厂都停工，商店关门，汽车限行，这些工厂、商店、工人和车主有没有补贴？那这些补贴、这些损失要不要计入到运动会的成本呢？这个咱还真不知道。我好像隐约记得中国操办的某个运动会报告过这个预算和决算，说是盈利了。对这事儿呢，我真不敢评价，因为我们大家呢离这事儿太远了，完全掺和不进去。那挣不挣钱呢，得办了才知道。所以回到前面，问题是在办不办这个事儿上到底谁来决定，这个决定是怎么形成的。就拿这次杭州亚运会，大家平时都忙，好像我也没听到什么消息，大家可能很多都没听到消息，突然就决定杭州要办亚运会了。当然呢，杭州人自己可能都知道亚运会，早就满腔热忱的准备迎接这亚运会了，只是我们不在杭州啊，不了解情况。那说到亚运会呢，我想说一个人，他叫杨卫泽，曾经是南京的市委书记。这位杨书记呢很有意思，爱好运动。今年元旦那天啊，在南京市政府大门口，这杨书记呢穿着运动服，砰就打响了发令枪，然后呢健步跑向明城墙，带领广大南京人民开展健步长跑，也算是咱们跑步教了。这杨书记很自豪，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，2014年是值得南京人民自豪和铭记的一年，我为南京这座城市感到由衷的自豪，更为南京人民感到由衷的自豪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迎来了新的2015年，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结果没想到没越过去，三天以后1月4号，新年上班日第一天，这杨卫泽就落马了。当天晚上有人拍到了杨卫泽在火车站被带走的照片。说亚运会扯到杨卫泽，那不是因为他热爱运动，而是他差点啊把这亚运会啊搞到南京去。去年年中的时候传出消息，由于差钱，越南宣布放弃操办2019年河内亚运会。5月8号上午呢，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这个南京青奥会倒计时100天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扬子晚报的记者就问南京是否有意办这亚运会呢？杨卫泽突然就插话说，南京青奥会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了，场馆也非常好，如果说有需要的话，这个事儿南京愿意干愿意接。这些呢都是中央级媒体的报道，应该没错。我当时呢就有点困惑，你说办亚运会不应该是一个市委书记他当场就能决定的，上边应该还有省里有中央，杨书记有点太随意了。果然到了晚上，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官方微博就说，杨卫泽书记的这个原意啊是有条件办亚运会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赛事，近期呢南京不会申办亚运会等等大型综合性赛事的。你看这么大个事儿，几十上百亿的这个项目，领导一念之差就决定了，一念之差又否定了，大家呢忙来忙去都白辛苦了，真的有点不靠谱啊。说到这儿呢，我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幻觉，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呼的一挥就把这亚运会从河内挥到了南京，然后呢又刮到杭州去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各位手机下载蜻蜓 FM 的 APP， 搜索并且收藏那个红七点，随时收听我的节目。微博红七点，微信公众号张红，欢迎各位的关注。红七点明天接着聊。神奇的地方，黑色不文明的殿堂，这里的风光最美，这里的阳光最亮，黑色。